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喂喂 ，hello， 唔好意思啊，咁我哋今晚咧又系因为即唔系又系嘅，其实都好罕有啊，因为技问题咧，咁就延迟咗啲咁样样。咁啊，呢个礼拜啦吓，非常之沉重啊，唉，连续两单好重磅嘅上诉案件，咁啊，即系因为呢个律政司阿袁国强咧就力排众议吓，原本咧即系律政司入边咧。就已經好多人呢即係反對話呢個複核刑期嘅，就主要係針對呢個雙學三子嘅呢個複核刑期嘅案件啦咁樣。咁但係佢叫力排眾議啦，佢堅持咁樣佢要上訴。咁今日俾人揭發咗啊，即係有單咁嘅嘢嘅。咁佢亦都吓亦都唔反駁啦，係咪就話啦，唉呢個喺律政司入面呢有相反意見係好正常嘅，亦都好健康嘅。咁佢就做咗咁嘅決定啦，咁樣樣。咁但係 第一，你唔敢再搞呢啲社會運動。 嗯。 第二就係你想參選，有機會贏都唔俾你贏。起碼你冇咗嗰個位，或者係即係政治上面嘅資源啊，去做呢樣嘢。 嗯。 但我就估唔到佢再行多一步。喂，呢一步就好狠噶咯喎。 好。 好絕噶咯喎，因為嗱，佢哋無論新界東北嗰十三個人，到而家雙學三子嘅三個人。其实呢个非法集结，英文叫 unlawful assembly， 就同我喺92年嗰个 case 咧系一模一样嘅。 嗯， 我点解会咁讲咧？就系因为上个礼拜就佢哋嘅大状，其中一个就叫做Randy Sack， 即系石书明。 嗯哼， 打俾我，佢话土，你记唔记得你当年系判几多咁样？我咪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咯， 咁已经服咗刑啦，佢哋都全部都， 我应该系多噶啦，大佬，160小时即系做20日啦，吓每日系9至5啊，一迟到就唔知15分钟就嗰个钟头唔计嗰种啊，系好大镬噶，系好辛苦噶，系辛苦过坐监，我当年就咁讲啊，辛苦过坐监，点解我咪讲好多次嘅？但我发觉，喂，共产党行多一步， 但你苏翻未坐监喎。 我冇啊！我咁多间都坐唔到啊！唔系我好遗憾的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点解话我唔识讲就系、是，喂，如果我早少少坐，咁就真系好似杨振权个粉肠咁讲咧，就真系俾个警戒作用啦。 哦，咁杨振权点讲？俾佢听听佢点讲先。有片嘅，有片嘅，嗰条片讲嘅。 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被判有罪，原本罚社会服务令同缓刑嘅啫，但律政司不服刑期过轻上诉，一年内两度提复核，要求将佢哋收监。上诉庭寻日有判决，改判佢哋入狱啊。The movement is the rhythm to us. Phenom is like religion to us. Justice is juxtaposition in us. Justice for all just ain't specific enough. One son died. 三子等判刑嗰阵时，一直微笑，知道要坐监后，亦都表现平静。之锋喺犯人栏振臂高呼：香港人唔好放弃。 改变情于抗争， 改变情于抗争。 无权的抗争者虽然一直相信以上理念，但上诉庭三个法官就狠批三子的行为，讲明如果今次不可以以儆效尤，下次法庭会判得更重，维护法治尊严。杨振权就话，近年社会弥漫一股歪风，有些有识之士鼓吹违法达义，三子不肯认错，公然蔑视法律，仲觉得光荣，形容是傲慢、自以为是，影响年轻人。话三子是违法达义歪风的极佳例子。他们是学生领袖，明知硬闯有被捕风险，还叫其他学生犯法，是极不负责任。又说他们讲和理非是自欺欺人，一定要判阻吓性刑罚。而杨官之前曾经讲过，夺志有暴力意味。潘少初就说，他们要坐监是因为僭越了法律界线，严重违法，制裁并不是剥夺或者打压游行示威自由。事实上，成份判词一共出现了100次暴力，判官话集会一牵涉暴力就应该要严惩，如果法庭不这样做，社会就会好易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集会明显涉及大规模和严重暴力，希望借今次的判词为其他法庭判刑定下指引。三子都话会上诉到中院的，路透社就引述政府高层消息话，本来律政司没想着上诉的，是作为司长的袁国强坚持复核，而律政司就不评论事件了。Welcome to the story we call victory, the coming of the Lord. My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ne day, when the glory comes. 咁就主要執着嗰樣嘢呢，就係話佢哋係有一個近年啦，有一個叫做係違法達義嘅歪風啊，呢個係歪風啊。咁就其實 從呢四個字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雨傘運動初一所謂嘅暴動，其實而家成個法庭或者司法界裏面呢，係已經係連結埋一齊睇，連結埋一齊嚟作為即係判案嘅一個標準。冷静少少，从即系呢一个嘅老共或者系特区政府嘅角度去分析呢个问题。嗱，以前我哋系一两年一单噶嘛，你有冇印象啊？即系我啊、长毛啊、山青啊，甚至乎即系写文联啊嗰啲咧，系一两年之后咧先至有一单呢咁嘅 case 嘅。而家系好频密啊嘛，系频密得好紧要。嗱，我假设杨振权背后。即系唔系俾老共入咗先啦？虽然我都估入咗噶啦，成班即系司法界里边嗰啲法官，因为我曾经讲过，嗰班我好容易揾嘅啫嘛，你要统战佢好容易嘅啫嘛，系咪啊？甚至乎即系杨振权都出席，即系亲建制嘅嗰啲咩律师会、 小巴工会啊，嗰啲咩律师会又有啦， 律师会嗰个陈万奇啊，搞嗰个啊。个酒会嗰啲嘢，其实基本上 圣诞酒会啊， 亲嗰个阵营嘅人嚟噶嘛。就算你话佢冇俾人入到都好。嗱，佢哋嘅考量系点咧？即系杀一儆百咯，以儆效尤咯，等你包仔敢唔敢嚟咯？所以我头先讲话，喂，我有少少即系唔系几好意思嘅，就系、是、因为我嗰个 case 都系输咗，系攞佢嚟做一个法庭嘅指引噶嘛。两啲人就唔跟，仆街，我有160针啊，大哥！即系话当日如果喺港英嘅年代，同一个控罪。是可以好嚴重地判我坐監，因為佢話最高刑期三年啊嘛。我嗰陣時候好似係五年添啊，後屘好似縮咗，我都唔係好記得。但係頭先我講佢個大狀個講法就係點啊？佢就話：喂，當日我同你同劉山青打嘅時候，我係第一單嘅咋，即係我仲係 green horn 嚟嘅咋，我係僆仔嚟嘅咋。而家你唔知啊，短短七年間啊，我打六七十單啦已經。即係 expert 啊，變咗大哥，即係嗰啲 case 啊。即系点 argue 嗰啲全部变咗 expert 啦，佢话你又好难怪，佢哋已经系去到一个即系忍耐嘅极限，而真系觉得你哋班友唔系我同意吓，佢觉得你攞光环，亦都冇好严重嘅刑罚，亦都可以继续参选，即同佢对抗，所以佢而家咪画画咯条线，好清楚，所有呢啲咁嘅公民抗命。当咗你哋包仔会攞political credits 噶啦，新界东北嗰啲，除咗何杰宏同黄浩铭之外，大部分系名不经传啊，有部分我都唔识添啊，我识一半到咋大佬，虽然我都好耐冇 involve 嗰个即系左翼嘅阵营里边，但我都系识一半嘅人到嘅啫，全部喐晒你，八到十三个月，喂， 呢、這個仲唔係已經效尤？喺佢嘅角度，嗱，佢嘅政治策略而家就係咁。以前佢覺得我放得太多你哋，係嘛？即使我喐手喐腳都好啦，即係打到個差佬都好啦，有時候打得甩嘅，即係律政署亦都唔上訴嘅，啊判你罰錢又唔上訴嘅，即係其實好似以前咧就係、是、走過場，而家就理陣，而家同你玩真。所以我後屘我喺度諗，喂，如果我哋以前喺港英嘅年代裏面同一條控罪，其實個事件係比周永康同埋黃之峰更嚴重啊！你知唔知個律師話幫我聽？你嗰單啊，係七十幾個人傷啊！我哋係幾百人啊，喺皇后大道中嗰條斜地條斜路落去啊，同個警察對峙，我哋推嗰條欄啊嘛。其實我哋有着數，因為我哋喺上面推落去啊嘛。即使有一半人係假都好，即係當七十幾除二三十幾四十人都好，即係有啲係作假，其實係求其去驗下傷都好，都三十幾人啦、啊，佢而家十個八個啫嘛，屌！喂，同埋當年嘅差佬，我哋喺度㧬緊嘅時候，小心啊，肥仔，整親隻手啊，整親隻手啊，咁樣，唔好亂嚟啊，夠啦，夠啦，差唔多啦，咁噶。 但係啲差佬洗咗腦啊嘛。 仲有啊，上到法庭嘅時候，佢真係出王子嗰啲 charge sheet 過我哋啦。佢都律政署同我哋個律師講數啦，你庭外和解咗佢啦。我而家另外一個後悔就係咁啊！我寧願庭外和解啊，撲街！因為點解你一打到去 court of appeal 變成案例嘅時候，咪就係攞我哋嗰個嚟做標準，起碼個法律嘅判決係以我哋嚟做標準咯。即係我第二個嘅 confess 啊！你揀堅持落去嘛，佢今日攞你嗰個嚟做標準其中之一啦。即係當然有其他案例啦，又周樂行啊，又梁國雄啊，又吳公兆嗰啲咁嘅案例。喂，你去到嗰個位置，對建制嗰啲契弟嚟講，佢唔係全部錯得曬嘅，佢有啲嘅法律觀點，我自己睇落去都係。佢喂大佬，你之前有個地方俾你集會，喂呢、這個地方唔得，因為人哋唔俾你啊嘛，你硬衝入去，佢咪攞呢個 point 嚟講咯。嗰、那個 point 唔係完全唔 valid 噶， 唔係同咁佢有比重。 建制嘅角度嚟講，佢話你都成功申請咗個不反對通知書咯。我俾你搞幾日咯，我係呢個位唔得啫嘛。咁當然喺我哋嘅政治角度，而家話屌你又叫公民廣場，你唔係俾我哋示威抗議嘅咩？唔係咁，我哋梗係用政治嘅角度啦。但係而家個總結好簡單嘅啫，和平非暴力嘅抗爭嘅底線係你唔可以主動出手。從我個案例已經睇到，因為我哋主動推啊嘛。你坐喺度，佢搬走你，其實佢內你唔撚何，佢內你咩何啫？咪最多話你未經批准集會，係咪？如果你 struggle 下就戇居啦，即係再喐下咁佢告你即係襲警啊，或者甚至乎係即係拒捕啊之類嗰啲嘢啦。咁你咪有個台咯。喂，我而家只有咁，只有呢條底線係可以守嘅咋。喂，恐怖係在於咁啊，因為佢帶嚟嘅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係咩咧？第一，好多人係灰心失望。雖然我哋好多人講咗好多鼓勵嘅說話，同埋有好多人就係怕咗。如果我哋要繼續做落去嘅時候，我哋都唔係攞自己嘅自由同埋時間同佢呢個政權咁樣磨。你係要有情有理有節咁同佢磨，所以只有得咁嘅咋，真係等佢拉嘅咋。最多係判你非法集結，即係非法集結嘅再下一級嘅所謂嘅未經批准嘅集會嘅咋。你佢唯有系咁嘅咋，即系你霸到个位啊！你唔系同佢斗抢啊！而家你谂下，十个八个保安得一个啊，所谓严重都入你啦，都当系暴力啦。一早杨振权个粉肠就已经个立场讲得好清楚啦，绝都系已经系暴力乜屌？咁啊唔卵使讲噶啦， 即系你就系讲，你就系讲暴力嗰个问题咧，就真系好大斟酌。就譬如好似话啦。即係你而家你原審法官咧就話啦，即係佢嗰個判刑嘅理由咧就係話，喂三子個行為雖然係冇魯莽啦，係咪？咁但係咧佢哋同埋其他參與者咧都唔係非常之暴力啫，其實都唔係話非常之暴力，我都見唔到暴力。如果你暴力嘅話，你首先 你系咪应该揾到暴力嘅受害者咧？譬如你话有袭警嘅行为存在咧，系嘛？ 佢有噶，佢揾翻嗰啲受伤嗰啲保安嚟做落咗口供噶。 吓、啊，即系咁，你嗰啲唔系刻意啊嘛？嗰啲都系咁嗱，佢亦都咁讲嘅，原审法官都咁讲嘅。你嗰啲 唔使谂啦，即系你唔好同佢拗嗰啲即系法律嘅 evidence 啊，同埋嗰个事实嘅问题，呢啲系冇意义嘅。 嗯 ，OK， 因为点解咧？即系喺一个建制入边嘅有保守性、有阶级性嘅法官， 嗯。 法律只是当权者的工具嚟嘅啫嘛，你都未敢分析好过啦，你唔好同喺度咬文嚼字。佢一定全部嗰啲口供去晒噶啦。嗰十个话受伤嘅，虽然有轻伤嘛，你听唔听我讲啊？佢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啊？你本来上诉庭啊拗 legal point 噶。 嗯，系啊，系啦、啊，系啦、啊，你冇理由再拗翻事实噶嘛，大佬啊， 你系重审啊， 咪就系咯， 你唔系复核紧刑期啊？喂，而家得呢一个。位系可以拗得到上终审法院， 系即系张达明就系咁讲啊嘛。咁你而家你无端端又攞翻啲事实出嚟讲，你真系一巴二巴咁样冚嗰个原审法官，呢个系非常之唔寻常嘅。呢个系 唔系？ 咁你而家你又话即系阻止个歪风啊嘛，系嘛？即系你系想即系咁讲啦，叫拨正反乱啦。而家系即系将嗰种价值判断咧，就完全系推翻晒。 唔系你用建制嘅角度去真系讲，其实。当你走去量刑嗰陣时你都要睇返个事实㗎嘛。咁、 嗯、 既然嗰个事实你要再去到证明佢个严重性㗎，咁咪睇返段片囉。咁、嗯、即某程度上其实个法官唔系错晒，只不过系话有个好大嘅灰色地带俾你出去拗。 唔系你攞唔到 lift 呢真系完全唔出奇。我而家最担心嘅呢样嘢呢，因为我听佢哋呢啲讲法呢，虽然我唔系好熟啦，但我哋都久病成医㗎啦。系咪你上诉只系得拗个法律。嘅理據啫嘛，唔係拗緊嘅事實。咁當然呢一次其實就係踩鋼線啦，上訴庭。但係佢個問題就係、是，喂，咁你佢最高刑罰就喺呢度咯。咁我認為佢個刑罰唔夠，咁咪加咯。咁你做咩嘢 appeal 咧？咁樣咁你即係要考下啲senior 啲嘅， 唔係即係 counsel 咯。 呢個楊振權咧喺某啲場合咧，佢亦都非常之仁慈嘅。如果你話即係複核刑期嗰啲嘢， 出境咯， 係咯，出境咪就係咯，出境複核刑期。俾佢保釋添啊！有三個，呢、這個楊振權係嘛？ 喂，你會我所以我嘅判斷就係、是、咧，有啲法律界嘅人咧唔方便講，或者始終自己唔相信啫。 嗯， 嗰班友全部入曬噶啦，一根本呢班人有保守性、有階級性，係親建制嘅人，所以佢先做到呢個位啫嘛。我哋嗰啲人一定做唔到嘅，幾叻仔都做唔到啦。因為你唔喺嗰套意識形態裏邊，人哋點會俾你責職啊？你点喺嗰度生存到啊？你系半途嚟噶嘛？一定系跟嘅嗰条 line 嘅。不过我头先讲嗰番嘅比较系在于咩咧？港英嘅年代，人哋都会系真系完全系睇紧有背后政治考虑，不过就放我哋，系放你啊，有得放生你哋啊。但系佢觉得过去咗十几年啦，哇！呢啲啊频密到即系黐咗线，大家即系争相效尤。佢而家咪截咯，我都覺得奇怪，我都唔警醒嘅。喂，佢複合得刑期，以前係從來唔會咁做嘅，係新界東北同埋即係雙學三子係會咁做嘅啫。以前係算數噶啦，判完就，有幾可佢會上訴翻嘅，係冇乜噶，好少噶，有得佢，因為點解咧？佢覺得浪費咗你嘅時間，令到你有 criminal record 啦，已經係對你嘅最大懲罰啊嘛。但係佢嘅覺得。唔系我哋感觉啊，佢觉得我俾咗 political credits 你哋添啊，因为你有即系政治检控，有所谓嘅政治嘅判决嘅时候，如果唔系判到咁，你包只继续参选，继续喺度招继续大摇大摆就出嚟搞，佢咪觉得唔够惩罚性咯？喂，我系咁样现出嚟，佢个背后嘅思考啊，而呢一个系总路线嘅一部分嚟噶。 你话嗰个惩罚线嗰个就系政治意志啦，即系体现咗呢一个啊张德纲个政治意志啦， 三权配合，你个行政同司法系完全吻合啊！喂，你总老实讲，做得大状都知啦，或者见过啲 case 都知啦，讲呢边又得，讲呢边又得噶啦，左左右右都得噶啦。你睇原审法官嗰个女士，我唔记得叫姓咩啦。喂，佢讲嗰啲有似模似样噶噃， 係咪我理解你嘅动机係纯正嘅，唔係为咗私利性性嘅嘢，所以呢我就咁判咁样。屌，跟住你杨振权嗰啲，嗱我哋尝试唔好戴有色眼镜睇，杨振权讲嗰啲，如果你话係完全又唔係合乎即係法理，又唔係㗎嘛。 原审法官係张天眼啊。 喂，所以点解我话我哋曾经相信过即係马克思左翼嘅人会觉得屌。法律都是当权者的工具嚟嘅啫，你点样诠释就点诠释啦，你点样解释就点解释啦，你想达到咩政治效果，你咪借条法律嚟玩咯。 嗯， 个危险系在于呢一度啊，其实而家我翻翻去个位置就系在于，令到好多人好灰心失望，觉得冇期望，冇失望嚟噶，咁点算？喂，系惊讶噶，以前系唔会咁做噶。两单科学刑期明明是已经判了社会服务令的了。喂，社会服务令的目的是什么？是代替监禁啊，屌你。 嗯。 那时候的讲法是这样的嘛。即是本来我应该判你坐监，不过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去自身，所以我给你个社会服务令嘛。 嗯。 喂，我都做完了大哥。你仲有翻转头，大佬你不是玩查我，你不是 double penalty, 大哥。 这个好贱的，这个是。 喂，贱到爆喎、啊。喂，同埋以前嘅律政司系会听嗰啲 senior 嘅呢个检控官嗰啲讲法噶嘛？唔上诉就唔上诉啦，除非你上面有人压落嚟。你谂下，如果从我嗰度头比较嚟讲都好，佢肯同我哋 buy over， 即系话我唔你冇刑事记录噶啦，你上到法庭同意个案情，唔需要话认罪，就即系守行为一年，只要你唔再重犯嘅话。你就唔需要服嗰个刑期㗎啦嘛。喂，你諗下毛哥都唔少呢啲 case 啦。佢第一单2000年嗰个时候坐监係因为佢俾咗个缓刑佢一年，跟住你又再有另一单又中咗。所以加加埋咪先嗰个时候都係判十几日咋大哥。扰乱立法会啊，你咪得嗰个时候佢仲未做立法会员喺上面掟嘢落去啊，成成嗰啲咁嘅嘢嘛，喺度嗌口号嘛。十日八日㗎咋。佢仲可以参选啊。喂，所以而家佢系食住我哋上啊！等你选都冇得选啊！屌，起码未来五年啦、啊，你等唔等到五年啦、啊？所以有啲人仲话唔使惊，即系再嚟个屌你五年之后都唔知咩世界啊，大哥！ 系噶，咁你而家你见到即系 佢呢招真系学你话斋奸绝贱。 即系你而家见到就系呢个众志咧又好大镬，系嘛？即系佢而家佢叫做系常委啦，佢八个常委超过一半咧，好似唔知有五个啊， 三个 已经唔系五个啊，五个有案喺身， 哦， 或者系坐紧啦，已经系即系 坐紧三个， 剩翻嗰三个咧，咁即系譬如你话周庭啦，即系同埋呢两个唔识嘅，咁呢啲你话可唔可以即系再担得起成个众志咧？咁或者如果你真系要补选啦，即系讲真，我唔知嗰佢话想揾个肥仔，嗰个肥仔叫咩名话？ 林顺谦 啊，林顺谦喂大佬，喂，我觉得揾阿 Oscar 都冇咁差，讲真真系啊， 系唔好帮人拣人啦，系人哋中意出边个出边个啦。但系你而家个局势咁样搞法，咁、 啊、 样搞法嘅话咧，已经系好严峻噶啦、 啊， 即系已经系俾咗个警号我哋咧。你跟住排队落去嗰啲咧，例如阿达又有份啊，明又有份啊，占中三子又有份啊， 我占中清场嗰九个人。 嗰單都係死緊㗎喇。 嗰度仲有邊個啊？啊， 有戴耀廷嗰單啊，有攤牙㗎，有邵家臻嗰單啊，都係死緊㗎。 係啊。 仲有啊，最後尾清場嗰單都未告啊。全部排緊隊嚟啊。你死唔死啊你話。喂，而家你香港唔單止一國一制啊，佢而家玩緊嗰招就係呢，最吻合嘅就係新加坡模式啊。玩到你包仔殘，玩到你包仔驚啊。玩到你唔知点算啊！喂，对我嚟讲都系 out of expectation 嘅，即系完全唔喺我嘅认知范围里边嘅嘢。我最多谂嘢都系玩佢一个缓刑咁样，系咪啊？等你又冇得攞光环咁，我仲谂得即系有谋略啊！屌，点解原来发觉佢冇谂得佢咁狠啊？ 唔系因为当年港英政府佢就系唔想要政，唔想制造政治犯啊嘛。咁去到而家嗰种状况，佢觉得都已经冇乜所谓。即系嗰个谂法系完全唔同咗咯，佢应付社运呢一样嘢。 即系话佢而家喺个立法机关里边、行政机关里边、司法机关里边，所谓三权嘅配合就系咁啦。先堵截咗你包仔冇得再参选， 等你哋冇政治地位、冇政治之餘、冇話語權，跟住攞行政嚟配合，係咁告，係咁告，係咁告，因為個主動權喺呢個律政司嘅手噶嘛，佢中意告就告，唔中意告唔告噶嘛，係嘛？告完可以複核嘅，係嘛？喂，嗰度已經嘥咗大家好多嘅時間同埋精力噶啦，大佬。好啦，跟住而家揾埋個司法嚟幫手配合。喂，你而家睇上訴庭嗰幾個法官，唔係唔 senior 嘅人嚟噶，好 senior 嘅友仔嚟噶，大佬。 嗯， 佢都咁。馬道立點解做得終審法院大法官？佢都係好親建制嘅人嚟嘅，以前成日幫個政府打官司嘅。 係啊， 啲人話佢好咗少少，做咗終審法院，因為唔需要再升職啊嘛，冇得再升啊嘛，大佬。我今日再睇翻啊，李國能都係俾人即係勸退走嘅咋，佢走嘅時候係啱啱好65歲 嘅 咋。 而佢走嗰陣時候，佢就話呢咁嘅司法即係將會一場好嚴重嘅司法風暴來臨啊嘛。 跟住啊，布 carry 啊，嗰個咩啊，包治金啊。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是冇得做 permanent judge 的。 嗯。 他找了个邓国征啊，说他年纪大了，屌邓国征原来还大过几个月了，屌扑街。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成日都有 descending 的 opinion 的，同埋讲的东西是很过瘾的，打个布 carry, 大佬。是算好好的，李国能搭即是包治金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们守紧尾门啊，大哥。你现在靠马道立，除非就真的大家咁估的啫。就是佢都升到盡咯，係嘛？即係做人，即係發財立品啦。你唯有係咁盼望嘅咋？ 唔係，我亦都係擔心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唔係呢唔需要擔心啦。我諗好可能已經係即係現實嚟㗎啦。就係話今日戴耀廷咁講啦，就係、是、話喂，你而家呢個嚴刑阻抗爭。已經係一個政治考慮，咁其實講真的，你話講嗰個佢處理嗰個暴力嗰個元素嗰度，即係如果你自己組織任何集會又好，呢、這個示威又好，喂，真係有條友，喂，即係鬼嚟嘅混入嚟搞事嘅，即係你隨時入數 嘅 喎， 你得一個方法嘅，係 啊， 佢嗰個招數就係咧、 啊， 即係佢就等你繼續搞和理非咯， 係啦、 啊，咁我哋咪夾死咯， 係啦、 啊，嗱，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呢啲所謂嘅用武牌。喺度闹我哋嗰啲，即系过去和理非咁多年一事无成，所以先搞到好多后生嘅一辈，咪系咁踩呢条钢线咯，玩呢条钢线啊！以前踩呢条钢线，我哋冇事，我哋好彩嘅啫。当佢一定要好严厉咁执行紧呢个法律嘅时候，你就出事嘅。 系 嗱，你见到我中咗啦，你敢唔敢去？你唔敢噶啦嘛，或者你自动消亡噶啦嘛？以后都唔想再搞噶啦嘛，灰心丧志啦。 而有一个原则，我哋一定要即系、就是，我哋一定有目标，一定要达到嘅就系、是，起码我哋任何集会都希望多人噶嘛。如果你啲人即系参与者觉得嗰个成本系咁高嘅，喂，随时出事，随时俾人拉嘅，喂，你系会永远都唔会搞大噶。呢个系恶性循环嚟嘅。 今日陈武辉喺个接受访问里边都讲，呢、這个系佢 unexpected 嘅结果嚟。佢 slip of the tongue 咗，即系同佢嘅同袍讲嘅嘢咧，系有少差异。啲人都话：，我都预咗，我预咗公民抗命。但系老实讲，民心啊，我哋都唔会 expect 系七八个月啦，大哥。 嗯、 喂，唔系我推嗰个嘅保安噶嘛，大哥。 因为佢哋都会同问你攞经验噶嘛，系咪？咁你嘅经验已经唔适用啦，已经系咪？ 呢、這个系完全违反咗我哋过去嘅life experience 啊！喂，你 Anthony 喺度喐我，虽然我叫啫，大哥，你跟喐佢啊，你又唔喐佢，你唔喐 Anthony 喎，你真系喐咗我，我叫你入去，我叫你和平噶喎， 系啦， 都入数喎， 嗱， 就因为嗰条法律啊嘛， 嗱，咁所以你要讲啦，即系你而家你好多人你都讲啦，即系话要团结啦，系嘛，或者咩同本土派啊、本土有冇班大和解啊、乜乜物物啊，但系你有啲嘢咧，你真系要先小人后君子，有啲原则一定要讲清楚，即系譬如你话你系勇武抗争呢样嘢，喂，即系如果你大家有共识嘅时候咧，你系大和解冇问题啊，系嘛，咁但系你呢样嘢倾唔掂嘅话，你唔好行埋一齐啦，讲真。系嘛？你有你搞，我有我搞啦。即系兄弟爬山就各自努力啦。即系因为其实你去到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我唔可以唔向我嘅支持者或者参与者负一个责任噶嘛。 嗯， 系咪？呢个最基本嘅。 所以佢我话杨振权一部分啊， 即係唔好講嗰啲大公報來論嗰啲咁嘅寫法咩有識之士啊，呢個係一個歪風嘅 先。係佢真係真係喂，完全變咗一個即係文匯報主筆咁樣樣喎，即係判案嘅時候。 佢有啲唔係錯得曬㗎。如果從 legal point 嚟講，從建制角度啊，唔係我嘅角度啊，大佬。喂，佢話喂你行使你嘅權利嘅時候，你都要保障其他人嘅權利啊，嗰啲咁嘅嘢㗎，都有危險㗎。喂，嗰啲又唔係錯得曬嘅喎。喂，喺嗰啲咁嘅電光火石之間嘅時候，係有咁樣危機喎。當然我哋咁多廿幾三十年嚟都冇咁嘅經驗，大佬七嚟幾條友要驗傷都好，都係相安無事，都係打爆眼鏡啊、扭親手啊之類似嗰啲嘢啫，係嘛？都自己鼓聲吞咗佢啦。唔通我哋俾槍喐完之後，我哋仲喺度走去搞大輪咩咁樣？咁就係呢個就係國家機器，佢能夠有足夠嘅資源出大量俾佢嚟搞我哋嘅一個方法。 嗯， 所以啲人話要和解得冇問題，你係咪堅嘅先？喂，呢啲嘅底線你係咪守嘅先？大哥， 咪即 係 所以而家今晚啊，邊個？我見阿歐軒啊去咗呢個 My Radio 嗰個晚宴啊，你叫問下佢哋啊嘛，真係你叫問鬱敏啊嘛，係嘛？即係可以呢、這個好好嘅機會嚟嘅喎，而家係 有人 send 頭先 send 張相俾我，我見完之後我都打咗個突。毛澤東嘅革命嘅基本問題係乜嘢？ 分清邊個朋友，邊個敵人？ 誰是你嘅朋友？誰是你嘅敵人？呢個我哋革命嘅最基本嘅問題，所以泛民主派唔好俾人一鑊打完之後咧，就陣腳大亂啦，大佬。喂，呢啲嘢其實難聽啲講，真係好難聽咁講。其實我哋應該一早受，我已經拖遲咗二十年啦。個嚴冬係延遲咗二十年啦，而家先嚟啊！屌，所以當年司徒老九嗰、那個司徒華冇行，反倒退不撤退，而家就適用啦，撲街！ 嗱，即係佢， 因為嗰個係手打手勢波嚟噶嘛，打德國波嚟噶嘛。 你講啦，阿司徒華呢、這個，我哋轉頭翻嚟再講，時間差唔多。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